我觉得什么会联想到爱情呢？我觉得就像确实是就是看一场电影啊，或者看一个关于爱情的一个电视剧，或者说是听一个有关爱情的故事吧，这个很容易联想到爱情。另外就是如果说当下就有一份自己有一份爱情，或者即将获得一份爱情，或者是那种突如其来的爱情，将要有的爱情，我觉得这些都会联想到。所以说我觉得爱情这个事物应该是像空气一样，它都是随时存在的，无所不在的，应该是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 当接触到奥斯卡经典的爱情片的时候，或者是恋爱物语，现在的诗歌诗词，比如徐志摩的诗，或者古代的诗歌诗词，关于爱情的诗，关关雎鸠，或者是一束玫瑰花，或者是一顿烛光晚餐，就会想到爱情啊。总之是进入爱情的相关的因素，或者受因素所影响，或者是进入这种环境的时候。 很多人说春天是恋爱的季节，也有人说冬季最适合恋爱。我忽然想到了一首歌，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，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。我觉得恋爱是不分季节的，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就是冬天心里也应该是暖暖的吧。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，对你来说，当你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会立刻想到恋爱，想到爱情所给出的答案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问香馆的网友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出自《诗经》的这段句子，每次吟咏，总会有一股美好与喜感涌现在我的眼前。嫩嫩的桃枝，鲜艳的桃花，还有那淡淡的香味儿，正是应了此时春日之境。或许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代表爱情的香气，它承载着爱的某个片段。早在《诗经》里就有对草木香与爱情的描述，焉得萱草言树之背，怨言思薄变我心媚。出自魏风《伯兮》。从先秦到至今，萱草最初落在人心上的，是一个女子思念远方爱人的一点相思。爱而不能相见，只能背靠着秋树，对着空落的天空喃喃倾诉，长久之间竟生出爱的病征来。这是古来痴情的样子，无论是应对古代的伦常戒律，还是今时欲望浮泛的道德影子，这种情态总会让人感动。因为爱着的人总比无爱的人要来得幸福，痴情的人总要比在爱里飘忽不定的人来得更为安然。朱子著的《诗经》里 借轩为忘忧之意，所以萱草又有忘忧草的美名。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出自王风《采葛》。艾蒿不具妖娆的形体和芳菲的花，但在古时，越是由浅绿到暗绿里长得久的，在祭祀的眼里就会越具神性，而被放到社稷宗庙的供桌上。而寻可见神也是不喜绚烂妩媚的浮华，想要在朴拙清雅里醒神静坐的。有一种具有魔力的香，焚烧时可以召唤魂魄，名为返魂香。只要点燃这种焚香，并咏诵咒文，同时内心专注回想当事人的记忆，接着当事人的形体及面容便会在焚香烟雾缭绕中浮现。许多中日典籍中都有返魂香的著名故事，例如汉武帝的传说。这位皇帝痛失爱妃，心中悲痛不已。有一天，他下令取得一些招魂香，试图召唤爱妃亡魂。举行招魂仪式，焚烧返魂香，召唤记忆。袅袅而生的浓浓青烟当中，逐渐浮现出一位女性轮廓。她有了血色，身形逐渐明亮。汉武帝当下便认出，那是他的爱妃。除了返魂香，汉武帝还曾使用一种名为怀梦草的香草。据说放在怀里，就能梦见心里思念的人。大臣东方朔因此将这种香草献于汉武帝，而李夫人果然翩然入梦。梦中，夫人手持一束横梧，武帝醒来，衣枕上仿佛若有余香。这两个充满了奇幻色彩的故事，表现了汉武帝的爱恋与专情，更是将思念依托在香草与熏香之中。所以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，折几枝香草，摘几朵鲜花，然后掬一捧山泉水，去调一款属于彼此的香吧。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很多人说春天是恋爱的季节，这其中虽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，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经常会被自己看到的事物所影响，然后想到恋爱，想到爱情。一朵花，一场雨，一部电影，一首歌，等等等等。那么对于你来说，当你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会立刻想到恋爱，想到爱情呢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 有更多的了解。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“今夜思雨时”，关注之后，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常小妞的网友。 You cannot refuse chocolate just as you cannot refuse love. 你不能拒绝巧克力，就像你不能拒绝爱情。无数的广告都在说巧克力代表浪漫，代表爱情。但是估计大多数人都在想，这不就是广告商忽悠咱多买两盒巧克力吗？其实，巧克力可以代表爱情，那是有原因的。简单的说，巧克力的味道就像是爱情的味道，甜蜜和苦涩相互夹杂，一吃进口即刻享受融化的快感，仿佛情人的呢喃软语一般，温暖又温馨。巧克力的主原料是可可豆，像椰子一般的果实在树干上会开花结果。最初玛雅人发现了它，并开始饮用。到了1500年前的墨西哥阿兹台克王国，相爱的人们把巧克力当作是一种催生情愫的事物。冥冥中，人类的祖先体会到了巧克力中含有的一种叫苯基胺的物质，能够引起体内荷尔蒙的变化，产生热恋一般的感觉。而这不正是千百年间恋人们追求的惬意时光吗？可终究，巧克力的灵魂是可可，本味是苦涩的，所以在巧克力复杂的性格之中，苦情也是挥之不去的悲伤和思念。一个人如果等了一生都没能等到自己要等的人，却又始终死心塌地放不下，便化作一棵可可树，在原地等待。百年前，一战的爆发让帕兹夫妇无奈分离，并从此杳无音讯。帕兹夫人只能种着可可树，寄托自己的日复一日的思念。虽说这忠贞的爱情故事会永世长存，可终止是温暖了人世，却孤独了一生。巧克力的传说流传到了现在，每到情人节，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总会互赠巧克力，暗恋的会在这一天送巧克力当作表白，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的心意。已经恋爱的也会在这一天送巧克力，想将甜蜜幸福与对方分享。说到底，还是爱情的力量足够美，足够好， 足够暖，足够无味，让人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意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，通过这一幸福的味道向自己中意之人娓娓道来。巧克力能代表爱情，当然不仅因为这些或真或假的美丽传说，科学证明巧克力是真正能够撩动情愫的魔力糖果。巧克力中含有一种名为 PEA 苯基乙胺的天然化学物质，含量是所有食物中最多的。 PEA 为五种爱情的激素中的一种，其他四种为多巴胺、去甲肾上腺素、内啡肽、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。 PEA 使人坠入爱河，多巴胺传递亢奋和欢愉的信息，去甲肾上腺素让恋爱的人产生怦然心动的感觉，内啡肽能够使恋人双方持久快乐，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则是控制爱情忠贞度的关键激素。无论是一见钟情也好，或者日久生情也好，只要让头部中产生足够多的 PEA， 那么爱情也就产生了。俗话说，那种来电的感觉就是 PEA 的杰作。由于 PEA 的作用，人的呼吸和心跳都会加速，心跳加快，手心出汗，颜面发红，这不就是陷入爱情的反应吗？所以巧克力能够代表爱情，因为它可以让人愉悦幸福并沉溺其中。 是心态 Oh baby 爱爱爱

仍然是许多人心中的首选古典音乐之一。轻松愉悦的旋律不断地循环演奏，不会让人觉得单调，反而越听就越深陷卡农的魅力之中。还记得电影《我的野蛮女友》里，当女主角的钢琴声在大学的阶梯教室响起时，满脸尴尬的男主角缓缓走下阶梯课室，将准备已久的玫瑰送给了她。这时全场沸腾，而当时女主角所弹奏的乐曲便是卡农。然而在这首动听的乐曲背后，有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，且听我娓娓道来。有一个叫做约翰·帕赫贝尔的德国男人，十来岁的时候因为战乱变成了孤儿，流浪到英国的他被一个小村庄的琴师收养，和大伙儿一样非常苦的学了好多年的琴。隔壁的村庄有一个漂亮的姑娘，叫芭芭拉·盖布勒，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。在听过帕赫贝尔弹琴之后，深深地爱上了他，并且非君不嫁，最后还找了个理由套路他，那就是让帕赫贝尔教他弹钢琴。命运的齿轮开始了转动，而此时的帕赫贝尔还不懂得眼前这个女孩对他意味着什么。帕赫贝尔十分高兴地收下了这个学生，尽心尽力地教导，又如同朋友一般和芭芭拉交流音乐。但芭芭拉的目的只是为了爱情，她的精力也并没在弹琴上，总是在帕赫贝尔教课的时候走神，弹琴的技巧也始终没有进步，于是遭到了帕赫贝尔一再的责骂。尽管如此，芭芭拉还是死心塌地地黏着他。终于，他的执着还是没能打动他，帕赫贝尔把他赶走了。芭芭拉不服气，扬言要在小镇举办的管风琴好声音的舞台上拿到冠军，以此来证明帕赫贝尔看走了眼。于是芭芭拉闭关半年，每天都在练琴，最后他果真拿了奖。当他激动地捧着奖杯跑到帕赫贝尔的住处时，他已经离开打仗去了。芭芭拉知道后说，好，那我等他回来。这一等便是三年。这个时候一个标准的官二代来和他求婚，芭芭拉不答应，于是恼羞成怒的官二代搞了一句碎尸，说是死掉的帕赫贝尔。结果芭芭拉受了刺激，三天后的晚上，在帕赫贝尔教他弹琴的教堂里自杀了。其实帕赫贝尔在离开芭芭拉去打仗的这段时间里，发现自己无时无刻地不在想他。那段交情的时光是多么值得怀念呢。 可又多么叫他追悔莫及。后来帕赫贝尔决定为芭芭拉做一首曲子，作为向芭芭拉求婚的礼物。在战乱中，他完成了卡农。两个月后，帕赫贝尔乐呵呵地回去找他，结果找到的却是芭芭拉去世的消息。他的家人连芭芭拉葬在哪里都不愿意告诉他，最后一面他们也无法相见。随后的一次礼拜，帕赫贝尔召集了村里和镇上的所有人，在他与芭芭拉相遇相爱却无法相守的教堂里，强忍着泪水弹奏了那首为他而写的求婚之曲D 大调卡农。这是帕赫贝尔写给爱情的一首挽歌。在这么悲伤的时候，需要及时的抽离，于是想要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卡农是一种曲式的名称，它是用对位法写的一种复调音乐。一个旋律在多个声部依次出现，交叉进行，互相追逐，到最后和旋律合在一起。这种感觉是不是也很像爱情呢？如果程序员编出好程序，靠的是代码，那么古典音乐的奥秘就藏在一段一段的音符密码里，它们都是有生命的。古典音乐其实很有趣，只是你没有发现它而已。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很多人说春天是恋爱的季节，这其中虽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，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被自己看到的事物所影响，然后想到恋爱，想到爱情。一朵花，一场雨，一部电影，一首歌，等等等等。那么对于你来说，当你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会立刻想到恋爱，想到爱情呢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小白的网友。电影 Once 曾经你看过吗？我打赌你一定没看过。虽然里面有你感兴趣的元素，钢琴音乐和唱歌，其实不看也好，那就是个超长的音乐录影带，男女主角也不漂亮。我会去看这部电影的原因很曲折，大概是前年我常在一个文学论坛闲逛，里面一个音乐板块的版主是一个安静的女孩子，她收集的歌曲多得惊人，她发给我的歌大部分都丢失了，只有一首歌执拗地待在我的硬盘角落， If you want me， 如果你想我。这首歌像一枚隐性超长的地雷，在时隔两年后轰然炸响，将我击杀。上网搜索它出自一部电影，于是找来看。整部电影大部分镜头导演都执意使用手持摄像，导致很多画面摇晃抖动，焦距的变化也十分频繁，甚至有时候很急促，有些镜头居然没有跟焦到位，脱焦到模糊。或许导演并不在乎这些，他只想让我们听，你听，那是爱情的声音。女主角从人群中穿行过来，倾听男主角的歌声。她也许不算漂亮，但是当她侧头聆听时，嘴角的微笑在男主角的眼里一定和天使一样闪亮。里面的歌都很好听，貌似在那一年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。暗色的城市，清冷的街道，疏离的行人，女主角独自在街上走，戴着耳机，开始是轻轻的哼，最后开始唱。一个长镜头从头到尾毫无变化，而很多人却爱死了这个平淡如水的长镜头。她一直走，穿行在大街小巷，歌声中有让人窒息的美丽。由始至终，他们两个人没牵手，没拥抱，没亲吻，最亲密的动作也只是女孩将头靠在了他的肩膀轻轻哭泣。他们最后分开，没有彼此表白，这算爱情吗？ 也许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需要有人陪伴。先哲说，人生而孤独，所以我们从出生伊始就在不停地寻找那个人。在没有寻到之前，我们都处在寂寥和空旷的荒野中，所有的喜乐不能被分享，所有的伤痛不能被分担，所有的心思也不能被理解。爱是一件那么痛苦的事情，可为什么我们却争先恐后甘之如饴？无非是彼此能够取暖，来抵御无边无际的寒冷和孤独。可惜我们都无从知晓究竟对方是不是那个人。如果是，可以试多久？最悲哀的莫过于我觉得你是，而你不这么认为，而我竭尽所能也找不出证明的证据。书剑恩仇录里有一块玉佩，上面铭刻的字是：强极则辱，情深不寿。我查了很久也没能找到这两句的出处，大约是金庸先生自己写的吧。情深不寿，情深不寿，一句给我，一句给你。对了，电影里他们也许并不是没有表白过，在他知道女孩已经结婚的时候，他问她用捷克语说你爱他吗，怎么说，女孩交给了他，于是他马上就向他问了一遍。女孩回答了一句捷克语，他不懂追问，他微笑着不说。字幕组没有把这句话翻译出来，应该是也不懂捷克语吧。后来在豆瓣上看见有人说，女孩说的是我爱的是你，你爱他吗？我爱的是你。看见这个答案的时候，音箱里循环着这部电影的主题歌，而你正在对话框里和我说话，鼻子突然好酸。在5月2号的零点，我爱的是你，你听，那是爱情的声音。这里是今夜私语时，晚安。 好像见第一眼，清晨